你好，我是王征。今天我想要和你分享的是红黑树的下品。红黑树是一个让我又爱又恨的数据结构。爱是因为它稳定高效的性能，那恨呢，就是因为它实现起来实在是太难了。我今天会讲红黑树的实现，对于基础不太好的同学理解起来可能会有一些困难，但是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去死磕红黑树的实现。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即便是你将左右旋背得滚瓜烂熟，我保证你过不了几天就全部都会忘光。而且学习红黑树的代码实现，对于你平时做项目开发其实没有太大的帮助。因为对大部分开发工程师来说，可能这一辈子你都用不到去亲手写一个红黑树。那除此之外呢，它对于算法面试也几乎没有什么用。一般情况下，靠谱的面试官也不会让你手写红黑树。如果你对数据结构和算法很感兴趣，想要开拓眼界、训练思维，我还是很推荐你看一看今天的这节内容。如果说学完今天的内容，你还是觉得懵懵懂懂的话，那也不要纠结。我们要有的放矢的去学习，先把平时要用到的基础的东西都搞会。如果有余力了，那么再来深入的研究这节课的内容。那好，我们现在就进入正式的内容了。在上一节当中，我们讲到了红黑树定义的时候，提到了红黑树的叶子节点都是黑色的空节点。那在当时呢，我只是粗略的解释了一下，这是为了代码实现的方便。那更加确切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这节课就来仔细的说一说。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魔方呢？那其实魔方的复原解法是有固定算法的。遇到哪几个面是什么样子，那对应就是怎么转几下。你只需要跟着这个复原的步骤，就一定能够将魔方复原。那实际上红黑树的平衡过程跟魔方复原非常的神似。大致的过程就是遇到什么样的节点排布，我们就对应的去调整。只需要按照这些固定的调整规则来操作，就能将一个非平衡的红黑树调整为平衡的。那还记得我们在前面的时候讲过红黑树的定义吗？今天的内容就会频繁的用到，所以说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一棵合格的红黑树需要满足这样的几个条件。第一，根节点是黑色的。第二，每个叶子节点都是黑色的空节点，也就是说叶子节点不存储数据。那第三，任何相邻的节点都不能同时为红色，也就是说红色节点是要被黑色节点隔开的。那第四，每一个节点从该节点到达其可达叶子节点的所有路径都包含相同数目的黑色节点。在插入删除节点的时候，第三点第四点可能会被破坏，那我们今天讲的平衡调整实际上就是把被破坏的第三点和第四点恢复过来。那在正式开始之前，我先介绍两个非常重要的操作，左旋和右旋。左旋的全称其实是叫围绕着某个节点的左旋，右旋的全称我估计你已经也猜到了，那就是围绕着某个节点的右旋。我们下面的平衡调整当中会一直用到这两个操作，所以说我在这里画了个示意图，希望帮你彻底理解这两个操作。那前面讲到红黑树的插入删除操作会破坏红黑树的定义，也就是说会破坏平衡，所以说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插入删除数据之后如何来调整平衡。首先我们先来看插入操作。红黑树规定插入的节点必须是红色的，而且二叉查找书中新插入的节点都是放在叶子节点上的，所以对于插入操作的平衡调整，下面这两种特殊的情况非常好处理。第一种情况，如果插入节点的副节点是黑色的，那我们什么都不用做，仍然满足红黑树的定义。那第二种情况，如果插入的节点是根节点，那我们直接改变它的颜色，把它变成黑色就可以了。那除此之外，任何情况都会违背红黑树的定义，我们需要调整，调整的过程会包含两种基础的操作，左右旋转和改变颜色。红黑树的平衡调整是一个迭代的过程，我们把正在处理的节点叫做关注节点，关注节点会随着不停的迭代处理而不断的变化，最开始的关注节点就是新插入的节点。新节点插入之后，如果说红黑树的平衡被打破，那么一般情况下会有下面的三种情况，我们只需要根据每种情况的特点不停的调整，就可以让红黑树继续的符合定义，也就是继续的保持平衡。那下面我们依次来看每种情况的调整过程，我把过程都画了具体的分解图，建议你最好边看文稿边来听我说。为了简化描述，我把副节点的兄弟节点叫做叔叔节点，副节点的副节点叫做祖父节点。第一种情况，如果关注节点是 A， 它的叔叔节点 D 是红色，那我们就依次的执行这样的操作，将关注节点 A 的副节点 B、叔叔节点 D 的颜色都设置成黑色。 将关注节点 A 的祖父节点 C 的颜色设置成红色，关注节点变成 A 的祖父节点 C， 跳到第二种情况或者第三种情况。那第二种情况呢，如果关注节点是 A， 它的叔叔节点 D 是黑色，关注节点 A 是其父节点 B 的幼子节点，我们就依次执行这样的操作，关注节点变成节点 A 的父节点 B， 围绕新的关注节点 B 左旋，跳到第三种情况。那第三种情况是，如果关注节点是 A， 它的叔叔节点 D 是黑色，关注节点 A 是其父节点 B 的左子节点，我们就依次执行这样的操作，关注节点 A 的祖父节点 C 右旋，将关注节点 A 的父节点 B 兄弟节点 C 的颜色互换，调整结束。好，关于红黑数插入操作的平衡调整我都讲完了，还不是很难吧，但是它的删除操作的平衡调整相对来说就要难很多了，不过原理都是类似的，我们只需要关注节点与周围节点的排布特点按照一定的规则去调整就可以了。删除操作的平衡调整可以分为两步，第一步包含针对删除节点的初步调整，初步调整只是保证整棵红黑树在一个节点删除之后仍然满足最后一条定义要求，也就是每一个节点从该节点到达其可达叶子节点的所有路径都包含相同数目的黑色节点。那第二步呢，就是针对于关注节点进行二次调整，让它满足红黑树的第三条定义，也就是不存在相邻的两个红色节点。那我们先来看针对于删除节点的初步调整，那在这里要注意的是，红黑树的定义当中只包含红色节点和黑色节点，经过初步调整之后，为了保证满足红黑树定义的最后一条要求，有些节点会被标记成两种颜色，红黑或者黑黑。如果一个节点被标记为了黑黑，那么在计算黑色节点的个数的时候就要计算两个黑色节点。第一种情况，如果要删除的节点是 A， 它只有一个子节点 B， 那么我们就依次进行这样的操作，删除节点 A 并且把节点 B 替换到节点 A 的位置。这一部分的操作跟普通的二叉查找数的删除操作是一样的，节点 A 只能是黑色，节点 B 也只能是红色，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把节点 B 改为黑色，调整结束，不需要进行二次调整。第二种情况，如果要删除的节点 A 有两个非空子节点，并且它的后继节点就是节点 A 的幼子节点 C， 那我们依次进行这样的操作，如果节点 A 的后继节点就是幼子节点 C， 那幼子节点 C 肯定没有左子数，我们把节点 A 删除并且把节点 C 替换到节点 A 的位置。这一部分的操作跟普通的二叉查找数的删除操作无异，然后把节点 C 的颜色设置为跟节点 A 相同的颜色，如果节点 C 是黑色，那为了不违反红黑数的最后一条定义，我们给节点 C 的幼子节点 D 多加一个黑色，这个时候节点 D 就变成了红黑或者黑黑，这个时候关注节点就变成了节点 D， 第二步的调整操作就会针对于关注节点来做。第三种情况，如果要删除的节点 A 它有两个非空子节点，并且节点 A 的后继节点不是幼子节点，我们就依次进行这样的操作，找到后继节点 D 并且将它删除，将节点 A 替换成后继节点 D， 把节点 D 的颜色设置为跟节点 A 相同的颜色，如果节点 D 是黑色，为了不违反红黑数的最后一条定义，我们给节点 D 的幼子节点 C 多加一个黑色，那这个时候节点 C 就变成了红黑或者黑黑，这个时候关注节点变成了节点 C， 第二步的调整操作就会针对于关注节点来做。我们再来看针对于关注节点进行二次调整，经过初步调整之后，关注节点变成了红黑或者黑黑节点，那针对于这个关注节点，我们再分四种情况来进行二次调整。二次调整是为了让红黑数当中不存在相邻的红色节点。第一种情况，如果关注节点是 A， 它的兄弟节点 C 是红色，我们就依次进行这样的操作，围绕关注节点 A 的父节点 B 左旋，关注节点 A 的父节点 B 和祖父节点 C 交换颜色，关注节点不变，继续从四种情况中选择适合的规则来进行调整。第二种，如果关注节点是 A， 它的兄弟节点 C 是黑色，并且节点 C 的左右子节点 DE 都是黑色，我们就依次进行这样的操作，关注节点 A 的兄弟节点 C 的颜色为红色，从关注节点 A 中去掉一个黑色，那这个时候 A 就是单纯的红色或者黑色，给关注节点 A 的副节点 B 增加一个黑色，那这个时候 B 就变成了红黑或者黑黑，关注节点从 A 变成其副节点 B， 继续从四种情况中选择符合的规则来进行调整。第三种情况，如果关注节点是 A， 它的兄弟节点 C 是黑色， C 的左子节点 D 是红色， C 的右子节点 E 是黑色，我们就依次进行这样的操作，围绕关注节点 A 的兄弟节点 C 右旋，节点 C 和节点 D 交换颜色，关注节点不变，跳转到第四种情况继续调整。第四种情况，如果关注节点 A 的兄弟节点 C 是黑色，并且 C 的右子节点是红色，我们就依次进行这样的操作，围绕关注节点 A 的副节点 B 左旋，关注节点 A 的兄弟节点 C 的颜色设置为跟关注节点 A 的副节点 B 的颜色相同，将关注节点 A 的副节点 B 的颜色设置为黑色，从关注节点 A 中去掉一个黑色，节点 A 就变成了单纯的红色或者黑色，将关注节点 A 的输出节点 E 设置为黑色，调整结束。好了，红黑数的平衡调整就讲完了，那现在你能回答开篇的问题了吗？为什么红黑数的定义当中要求叶子节点是黑色的空节点呢？那要我说，之所以有这么奇怪的要求，其实就是为了实现起来方便，只要满足这一条要求，那么在任何的时刻，红黑数的平衡操作都可以总结为上面所讲到的那几个规则。有点不太好理解，那我通过一个例子来解释一下。我们假设红黑数的定义中不包含刚刚所提到的那一条，叶子节点必须是黑色的空节点。我们往一棵红黑树当中插入一个数据，新插入节点的副节点也是红色，两个红色的节点相邻，那么这个时候红黑数的定义就被破坏了。那么我们该如何来调整呢？那你会发现，这个时候我们在前面所讲到的三种插入时的平衡调整规则没有一条是适用的。但是如果我们把黑色的空节点给它加上，那你就会发现它已经满足了第二条。那你可能会说，你可以调整一下平衡调整规则呀，比如把第二个规则改为，如果关注节点 A 的输出节点 B 是黑色或者不存在， A 是副节点的右子节点，就进行某某操作。其实当然可以，但是如果这样的话，那规则就没有原来的简洁了。你可能还会说，这样给红黑树增加黑色的空的叶子节点，会不会比较浪费存储空间呢？其实答案是不会的。虽然我们在讲解或者画图的时候，每一个黑色空的叶子节点都是独立出来画的，但实际上在具体的实现的时候，我们只需要像我在文稿里画的这张图这样，我们可以共用一个黑色的空的叶子节点。红黑树一向都很难学，有这样想法的人很多，但是我感觉其实主要的原因是很多人试图去记忆它的平衡调整策略。那实际上你只需要能够看懂我所讲的过程，没有知识盲点，就算是掌握了这部分的内容。毕竟实际的软件开发当中并不是闭卷考试，当你真的需要去实现一个红黑树的时候，完全可以对照着我所讲的步骤一点一点的去实现。那现在我就来总结一下如何比较轻松的看懂今天所讲的操作过程。第一点，把红黑数的平衡调整的过程比作魔方复原，不过于深究这个算法的正确性，你只需要明白，只要能够按照固定的操作步骤，就可以保持插入删除的过程，不破坏平衡数的定义。第二点，找准关注节点，不要搞丢搞错关注节点，因为每种操作规则都是基于关注节点来做的，只有弄对了关注节点，才能对应到正确的操作规则。在迭代的调整过程当中，关注节点在不停的改变，所以说这个过程要注意，不能弄丢了关注节点。那第三点呢，插入操作的平衡调整比较简单，但是删除操作就比较复杂了。针对于删除操作，我们有两次调整。第一次是针对于要删除的节点做初步调整，让调整后的红黑数继续满足第四条定义，那也就是每个节点到达可达叶子节点的路径都包含相同个数的黑节点。那这个时候第三条定义就不满足了，有可能会存在两个红色节点相邻的情况，那第二次调整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让红黑数不存在相邻的红色节点。那好，再来给你留一道思考题吧。如果说你以前了解或者学习过红黑数，关于红黑数的实现你是怎么来学习的呢？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过什么样的心得体会？你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学习方法呢？ 欢迎留言和我分享，我会在第一时间给你反馈。